認命就不報。咁個上文咧就係話從事則計，我騙立方，佢就計所執呢個神我係騙十方界，係廣大周圓，所以話認命就不動啊！就話呢個神我係無來無去，所以咧係不動，但係咧而騙於十方，佢一切眾生就於我心中，自生就自死，則我之性明知為常。咁因為神我係騙十方故，所以十方眾生啊，於我呢個妙明心中係自生自死。咁啊，佢係自生自死就係無常啊。但係神我仍然不動，明知為佢嘅常。個比通滅者就真無常性啊，就係生生滅滅嘅眾生，真真正正咧係無常。只就係計我自常啊，他係無常。佢話二者就係四種顛倒中嘅第二種，嗰個是人就不觀其心啊，就係話呢一個人咧，佢不觀自心，佢只係觀呢個外境。啊，遍觀十方就恆河國土，見結壞處就名為究竟無常種性。他就見這個世界結壞之時有水火風災，火災是壞至初時，水災就是壞至二時，風災就是壞至三時，現在見這個結壞之處，所以他就作為無常。他說結不壞處就明究竟常，嗱，此就明呢個字跌，咁啊字跌咧就係有二十小節咁長，佢哋以為不壞啊，所以佢就計為常，此就屬於一計國土之中啊，一份咧係無常，係一份事常。第三者，自人別觀我心，精細微物都猶如未曾，此就四顛倒中屬於第三種。就係話行者啊，佢別觀自心，此心因為無形無相，而且係精細微物啊，細到咧好似微塵咁細，只係屬於外道咧，妄計呢個我中啊，四種我之中啊，屬於個微細我，個流於十方，正無二改。嗱，呢個心雖然係細微塵啊，但佢能夠一剎那之間便能流轉十方。咁啊，雖然流轉十方，而心性無變，因為無變而故，我哋叫佢做常啊。嗱，咁啊，如是講咧，就屬於矛盾嘅。佢既然話流轉十方，點解佢又話性無改變呢？都是屬於呢個外道啦，嗰啲矛盾嘅妄計。不其不壞性啊，就明我常性，因為性無二改，名為叫做不壞。因為不壞之故，名為叫做我正常。佢一切死生從我流出，名叫做無常性啊，就係一切生生死死。都是從我呢個明細心嗰處流出啊！就因為有生滅，所以就計為無常性。呢、這個指就計咧，心係常，心就係無常。第四者是人思想因上就見行因流，指就四顛倒中第四種啊，就係話呢個行者已知道。這個想音已經滅盡，他就見到這個行音呢，時時啊，就是流動生滅。他說是人之想音就見行音流，他說行音常流就計為常性啊，他見到這個行音常流之故，他就計為常。其實行音流轉呢， 刹罗生灭，应该叫做无常，但系佢计以为常，就属于颠倒见啦。不识就想等，就今已灭尽，名为佢就无常啦。就系由呢个上来用功，由呢止观定慧力之故，将呢个识就想前个三音已经灭尽。咁啊，由呢个可以灭尽啦，所以佢就计为无常。是由此计度的一份无常，一份常故，堕落外道就挖菩提经啊！嗱，佢由此计度一份咧系无常，一份咧系常啊！因此咧，佢就堕落于此一种啊外道，就唔系迷惑咗自己的菩提经。咁啊，菩提经咧系即时常照嘅如当空啊！若叫啊照如常即。哇！有所作都皆是戏论，咁啊现在佢此种种计度都系属于妄想，所以与呢个菩提正咧就刚好相反嘅，所以堕于呢个外道，佢话自执名为第三外道啊，系一份常论。佢由沙摩中知善男子，知然正心，就摸不得见。咁啊，此下一段经文就系别名法相嘅第四科，就计最右边。嗱，始终嘅有字咧就有两种分别，一咧就属于咪有字一边，咁啊叫做有。嗱，第二咧就属于有穷尽之一边，咁啊因为有穷尽咧，所以我哋说佢有咧，咁啊就计啊最右边。所以此一科应该话得计四有边啊，以及咧系四无边。喺右沙摩中，知善男子知形正心，就摸不得见啊，只系属于得知前上音之文。得穷僧累本就观比丘中常了动如，就属于行音正在用功。系于分离中生计度者。就是人罪入罪有边论，嗱于分位中分位就系有四种啊，嗱一就系三世，二就系十方，三系若其他，四系若行相直列。我话一者就是人心计生缘流用不息，嗱生缘就系指呢个行音，为一切生灭之根源。现在于呢个生灭行音之中，佢妄生计度，或心计生缘，个流用不息啊，就系流动嘅业用，系念念之间，譬如呢个步流啊，系波浪相续，计过未者就名为有边啊，就系执过去，已经系过去，成为不可得。未来的是未曾到啊，是不可变，所以就名为有边啊。咁啊，叫佢咧系有之一边，即是咧系有穷尽嘅一边。计相续心就名为无边啊，只就计呢个行音现在系生生灭灭，系灭灭生生，相续不断，咁就现前可见啊。是无穷无尽，佢就说为咧无知一边，只就于呢个行音中啊，计过去为有穷尽之一边，计现在为无穷尽之一边啊。咁啊，于个行音中计有边就计无边。计二者是人观八万劫，则见众生。嗱，指一个行者，佢既然得到呢个天眼啊。所以见到八万劫以来，佢就见到有啲众生，但系八万之前就直无闻见啊！呢、这个前字就当外字咁解，即系八万劫以外，佢就见到有众生啦。若是话八万劫以外咧，佢就直无闻见啊，就表明佢呢个智慧力咧虽弱，能见八万劫内。但是八万劫外的众生呢，就直无物见啦。 心梦问天天就明为无边啦，只是眼光短小，于呢个八万字之外，亦无所闻，就亦无所言，因为不见不闻有众生故，佢就继为呢系无知一边。佢有众生事就名为有边啦，在呢个八万字之内，佢以天眼见到有种种嘅众生呢，就名为系有知一边。只在於呢個眾生中啊，計有之一邊，以共計無之一邊。咁啊，其實眾生行相力言，有十二類不同，就不能説佢係空啊。但係十二類眾生本無實體，咁就不能説有。你話説有或者説無啊，都是有氣論。咁啊，現在行者於個禅定之中。得有一边，以及无一边啊，就属于断常，那系颠倒妄见。第三者，人计我撇依，得无边性，就因为呢个净天眼，在呢个八万劫内，幻见小天，就自知三世啊，名为佢就撇依。因为呢八万劫内之事，咁啊我咧。就變成在得廣大啊，名為佢做德無邊性，就俾一切人在現我之中啊，就為一切眾生都現在我知之中，未有超出啊呢、這個我知之內，未曾超出呢我知之外。佢話我曾不知，就俾知之性啊，嗱此兩句經文咧就錯解。应该话彼曾不知，就我知之中，但系我咧就能见知啊彼知之性，咁明彼不得无边之心，但有边性啊，就系彼佢众生未得呢个无边之身，所以不能咧系见知，咁啊就说明彼一切众生因为未得无边之心。所以不能騙之啦，就因為呢個心落得狹裂，所見咧係有限，咁就名為佢哋有邊性啊，就係、是、於呢個自他之中，計有邊，以共咧係無邊。第四者就是人空行陰空，嗱咁啊第四種，佢話呢個修禅定嘅人啊，佢窮究。呢、这個行陰時空，但係行陰尚未破啊！我哋點可以説其為空呢？因為行陰有生住異滅四象嘅差別，現在觀呢個行陰嘅滅相啊，所以説佢為空啊！個人同行陰空，不以其所見，又因其有所見。即是这个行音呢生与住的两种的行相，那么若行音生住两种相呢，就叫做以其所见。这心路的筹度啊，应该说心路之其，是因为心有所筹度，就所见之境啊，已经就开差，是有歪曲。嗱，咁啊，先佢就説話空，現在啊又話説有啊，呢啲屬於一種外道嘅計薄。佢話一切眾生一生之中，計其行翻半生嘅半滅啊。佢話非眾生之多，眾生咧係雖然有好多好多，但係唔能夠超出呢個行音。現在計呢個行音。是半生就半滅，生是屬於有之一邊，如果滅呢就屬於那個無之一邊，所以亦都計一切眾生啊為半生半滅，為一切眾生一生之中呢，計佢冚唪唥都是半生就是半滅。心明其世間，一切所有一半有邊，一半無邊，眾生就是正報， 咁啊，佢计众生之根，咁啊一半就系生，一半就系灭。嗱，生就系有边，灭就系无边。咁啊，计众生咧系一半有，系一半系无，一半咧系灭啦。咁啊，变成众生咧就系半生半灭。嗱，咁啊，众生系正报啊，正报如此啊，呢个世界嘅依报亦都一样。所以一切所有在呢个世界之中啊，一切所有咧都系一半系有边啊，一半系无边。有之一边就叫做系生啊，无之一边咧就叫做灭。所以众生系半生半灭，半有半无。所以系世界啦，里边所有啊，亦系一半有边。一半就无边啊，系半生半灭，因为由低堕有边无边就堕落外道，或菩提正啊。嗱，咁啊，菩提要正，唯以无分别智，方能相应。咁啊，现在行者如是低堕啊，有上来种种嘅低堕咧，都全是系妄想，与呢个菩提正啊。是敌体相为，所以他制作有边无边呢，就堕落于呢个外道个邪见，就系迷惑失咗呢个菩提本性。嘅事则认为制对外道立有边论，此就系结文啊，应该话立有边无边论。佢由沙摩中之前男子。坚然正心，魔不得变。咁啊，此下一段经文咧，就系别明法相嘅第五个科啊，名为世最巧言论。系由沙摩中之前男子，坚然正心，魔不得变。咁啊，属于涉前掌音之文。得穷僧侣本，就观比丘称常扰动缘，就系属于行音用功。我於之見中真計度者，就係於呢個行音，佢所知所見之中啊，佢就妄生測度去計度一切。佢話世人墜入四種顛倒，就不死巧亂，天際虛論啊！佢話世人就係墮入於四種嘅顛倒，由呢個行音之中啊，佢所計咧。是亦有地亦无，亦生地亦灭，亦变地亦行，亦生地亦假，不名为这个四种的颠倒。那么外道计生天属于不生不灭，那就名为叫做不死，其实生天仍然是无常。那么邪见之故啊，他以此的无常呢就继为涅槃，所以名为叫做不死。咁啊，巧念呢就属于错念啊，即系报答无定。咁啊，骗世呢就系依呢个行音生住意灭罪障之中，佢一一制作，咁啊，但有名言全无事实啊，所以名为叫做虚论。第一者就是人观变化如。咁啊，四種啊，呢、這個顛倒不死巧念。第一種咧，就係話呢個人觀呢個變化而變化，即是係生滅。嗱，變化嘅根源咧，就即是係個行心。現在話是人觀變化之源，咁啊，即是係觀呢個行心啦。咁啊，變天流之。就明知为变啦，咁佢观呢个行音，意象之中嘅意象啊，意即系唔同，所谓生住意灭有四相啊嘛，咁佢得下观呢个行音，四种相之中咧，其中呢个意象啊，就名为叫做变，佢话变相续次，就明知嘅遗痕啊，佢见到呢个行音系生灭相续之处。咁啊，既然佢生命系相续不断啦， 佢就明知为之就恒常，不见所至处就明知为真啊，只就恒阴呢个真相，同埋呢个恒阴咧个自相，就系话自然有所见之处，佢就执以为之就真，佢不见之处就明知为灭啦，只就属于恒阴嘅灭相。所谓灭相咧，就是见唔到之处，又是见唔到啊，佢就说佢为之就灭啊。佢话不见，见之处都唔知为之就灭。佢话相续之因，正不显处，就明知为真啊，就系灭已而复生。不过但观呢个生相，就明为之就真啊，即系灭之后又再生啊。咁咪有所增啦、啊。佢话正相续中，中所离处啊，就明知为减，就系话正在生灭相之时。嗱、啊，咁佢一生就一灭，一灭就一生，一生一灭。咁佢中间呢、這个相续之处啊，咁就名为咧呢、這个生相续之时。嗱、啊，咁佢中间就有少少嘅离开。因为个生就灭，灭先就生咧，佢中间咧有少少要停一停嘅，咁佢妄计为叫做减，即系减少咗一啲。佢话各国今次就明知为有啊，就依呢个行音生住意呢个三相之中啊，各见其生住意相，就名为叫做有。他说父父忘之就明知为无啊，他这个生自义他各各灭义，那么妄计为叫做无。他说以理都观，那么这个修定的人他就妄以为自己啊，那么如是这么多个执着妄计呢，他以为他自己是以这个真理啊来到观察。他说以理都观，因为用心特别见啊，佢由于我用心，系特别咧而见此嘅邪见啊，佢就当为正见，将己嘅理解就当为事性嘅了解啊。咁啊，佢哋用心别见，咁啊有求法人就来问其意，答言啊，我今亦生就亦灭，亦有就亦无，亦增亦减。咁啊，因为呢个修正者系一个老菩萨啦，系一个老修行，咁当然有好多人咧向佢求法，所以其中有人问佢啊：，喂，老修行啊，你现在修行嗰啲境界系到到边一处啊？你有啲乜嘢嘅见地啊？你可否对我哋开示啊？俾我哋知道啊？咁啊，得闻法益咧？咁啊，当时呢个老修行呢个行者就答啦，佢话我今所证，业增就业灭，就业有啊就业无，业增啊就业减，业变就业行，但系增与共灭系相抵触啊，有之与无系正事违背啊，增之与减，行之与变啊，都系直体相违。所以话依一切时，咁啊，凡系有所说啦，都皆念其语啊。所谓报答就无定，所谓亦生就亦灭，亦有就亦无，亦生就亦减，亦变就亦行。咁啊，个报答冇一定，都念咗佢自己嘅说话。咁啊，令俾前人啊，令到来问法啦，来求法呢个人呢，佢就遗失相具啊，都唔知啊，听边一种好，咁啊无以受持啊。咁啊，二者人闭观其心，不负父母处，因无就得正。嗱，二者咧就系、是、四种自解中嘅第二种。咁啊，人闭观其心，就话呢个人咧闭观呢个行音，所话生是两种相啊。是父父灭处，就名为叫做父父无处。咁啊，而且因为无所见，亦都无所得， 他们以此为证呢，就名为叫因无就得证。咁啊，有人就来问啦，咪有一个人就问啦：你现在所证系啲乜嘢境界啊？佢就回答一句，只系答一个字，就但愿其无啊，乜嘢都无，无所得就无所见啊。咁啊，除无之余都无所言说啊，除咗呢个无，其他咧佢都无呢个开口之处。第三者是人世观其心，各各有次，因有就得正啦。就是呢个行者观呢个行音啊，所谓各各有次，各各者就指呢个生、住、意呢三种相。有咧就系、是、话生、住、意嘅生相啊。咁啊，因有所见，有所得，名为叫做有得正。所以有人来问，咁有个人就问佢：老修行啊，你到啲乜嘢境界啊？佢就回答一字啊，佢只系答一个字，都唯言其事，随事之余，都无所言说啊。嗱，字咧，咁啊，即字咧系有，所以只系答一个字字咧，即系答一个有啊。所以随事之无之余。除了呢个事之外咧，系冇其他嘅言说。第四者就是人啦，因是人有无区变。嗱，佢话第四种是人，即系修正嘅人，佢有无区变啊？嚟有即时系真相，冇咧就即时系劣相。现在呢个行境定中有与共无，即。斋见啊，咁啊叫做有无就区见。佢话其境之故，就其心地业念，因为佢所观之境啊，已经咧就开支啦，分路啦。但系佢能观之心都亦复系分念啊，就因为咧佢所观之境，佢亦生亦灭，亦有地亦无。亦增地亦减，亦变地亦行啊！咁咧明明所观之境咧，已经啊开差啦，开支啦，所以能观之心亦复就分练啦。咁啊亦复啊开支。即有人来问，咁有个人就问佢：老菩萨啦，你有啲乜嘢嘅境界正道啊？咁佢就答言：亦有，就即而系亦无。但是亦无之中啊，岂不是就是亦有吗？所以一切就巧然啊，因为有与共无，无一定啊，所谓胡说八道，咁就叫做一切巧然。佢就无用得穷结啊。假如有人再追问佢一句，点样名为叫做亦有，即而系亦无啊？亦无不是就是亦有嘛？咁啊，而真正系乜嘢嘅境界嚟呢？咁啊，佢就要卖脑啊！佢就讲啊，佢话呢啲咧系我个境界，咁啊就唔系你哋所能知啊！我个境界，你点样可以知咧？好似人饮水啊，咁啊冷暖自知。我自己嘅境界高深，也只有我知啊！即使讲啊。亦都讲唔出，就唔系你所知啦。所以无用再问啦，你唔需要咧问多句啦。咁啊，由此计作巧练就虚无，堕落外道就挖菩提经啊。咁啊，由以上嗰四种嘅计作巧练系虚无，巧练咧就个所答有与共无，变与共行。或者咧系增与共减，或者生与共灭，咁就名为咧叫做巧练啊。虚无咧，佢所计咧全是系虚妄。咁啊堕落外道就挖菩提经啊，咁啊菩提妙经系清净前直，所谓整事都虚空。现在此人所说完全系颠倒想啊！与菩提心不生不灭清净直念啦，系相去天渊。 所以凡有所事都是徒增气论，是则名为第五外道，非个颠倒性啊，不死巧论，天际就虚论。就由沙摩中于是男子就坚然正心啊，魔不得变。咁啊，以下一段经文就是别名法上嘅第六波啊，名为咧叫做鸡十六有食。咁佢于呢个五音之中啊，前四音每一都计有四种我，咁啊四四就共成十六我。于呢个五利子之中，属于身变外道。在游沙摩中，诸善男子就坚然正心，魔不得变啊！佢属于上音啦，已经咧系破障。佢话穷僧女本观比幽清，常扰动缘，点啊在呢个行音中用光？佢话依无尽流，生制作者啊无尽流咧，即是啊行音啊。因为行音的生生烈烈烈烈生生都好微细，犹如嗰啲暴流水一样。咁啊，现在于呢个生烈行音之中，系往生制作嘅。佢话是人就是入啊，死后有相。咁啊，此一个人咧，佢日后就会堕于啊呢个有相之中。即过去有相，未来有相，现在是有相啊，第三世都是有相，名为佢就死后咧系有相。佢发心就颠倒啊，佢所发嘅系颠倒心，所计嘅正理咧，亦都系违背自己嘅真心啊。佢话或是故身，就云即是我，就佢观坚固执着。现在呢个色身即是系我啦，咁啊，此就系制作咧，或即即是我啊，就系、是、执着呢个坚固现在之身就系我，属于即即是我。佢画见我而含天国土，云我有色啊，此就计咧我大即小，就即在我中。佢话画见我而。因为见我咧系圆天啊，嗰个含天国土能够含容十方国土啊，就云我有色，因为能含十方色之故，系为我所有，云我有色。就或比前言，就随我回复，就云即属我。嗱，或比前言，前言即系指国土。此实际咧，离即是我啊，因为即随我回复作用，即但属于我，而即就非在我中，所以此三句经文咧就系真啊，系离即是我，就或复我于行相续中，行中相续就云我在即啊，嗱，始终呢个行字咧。应该当这个即而来的解，就是计啊，即但是我少，就我在即中，佢话我或是我依啊，就是我依于呢个色音，所谓生死就死生，咁话行行中就相续啊，咁啊因为我依呢个色音，咁啊则即大就我少。咁就我在呢个色中啦，咁啊就话行中相续，所以就云我在色，咁啊个色音中而计，就想行三音，亦如是计啊，咁啊四四就共成十六我相。佢话皆计作二，就死后有相啊，此就是同三世咧嚟个计我。因为现在有我，过去流转就如有现在，咁啊由现在流转咧就如有未来，咁佢如是计作咧，名为叫做死后啊系有相，咁啊如是循环 仲有十六章啊，前四音中每一音都计四种我，咁啊共成十六，我为现存文统计咧有呢个十六种相。咁啊，从此话计，就不竟烦恼，不竟菩提，只系由于邪见生性，复计烦恼，始终不竟就系烦恼啊。菩提咧，始终不竟就系菩提。因为我常之故啊，咁啊诸法亦都系常烦恼菩提，咁啊亦是诸法之一啊，咁啊诸法既是常，咁啊菩提以共烦恼啊亦都系常啊。嗱，但系佛咧平常说由修行力，所以断烦恼，然后先至得菩提。咁啊，當然係有修地有證啊，有斷，咁你先至有斷煩惱啊，修行成功就得證菩提。但係俾邪見者咧，佢話冇如是事啊，個煩惱不整就係煩惱，菩提咧不整就係菩提。佢話兩證證區就各不相觸，就話菩提煩惱能夠並駕齊驅，菩提不爱烦恼啊，烦恼是不爱菩提。咁啊，烦恼与菩提啊，两样并进驱除，就各不相抵触。嗱，咁佢执着呢个烦恼上故，所以烦恼是不可以断啊。佢执着呢个菩提上故，菩提就不可证。呢个属于一种个妄计嘅。因为由此执着，死后有故堕落外道，就话菩提正啊，不知菩提本空，菩提嘅本质。若是起心动念啊，烦恼就尽为菩提；若是话不生妄念啊，咁啊烦恼就即而系菩提。嗱，咁就可见啦，一切都为心啊，所以佛说烦恼本空。菩提本性，你若真起心动念啊，咁啊菩提都成为烦恼啦。如果我哋一念不生啊，不生呢个妄念，咁啊即烦恼就系成菩提。所以菩提烦恼，咁啊就在我哋呢个一念之中。佢话自执名为第六外道，立五宗，死后有相啊。就心先祖量，此就名为咧十种行音境界之中，属于第六种立呢个五音之中啊。死后系有相，属于呢个心中呢个魔相啊，所计一种嘅先祖嘅论调。佢由三魔中嘅知善男子，坚然嘅正心，魔不得变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、是、别名法相嘅第科，名为计，系八无相，就系、是、于呢个即十掌行四音之中，计现在断灭，未来断灭啊，就名为佢就八种咧，叫做无相。咁啊，属于呢个断灭外道所计。佢由三魔中知善男子。坚然正心，魔不得变，只是摄持上音之文，得同生类本，观比幽清，常扰动如，就是正在行音次用功啊。所谓依是除灭，即受想中，生计夺者，就是话在先，你除灭啊五音中，前的即受想三音呢？所以后来啊，就正正在呢个行音庄严嘅生计度，咁啊，即是话前三音烦恼断啦，咁啊行音啊得以显现，咁啊现在对于呢个行音庄咧，嚟到生种种嘅计度，我话依先除灭，即受想庄咧生呢个计度者，咁啊智人坠入就死后无相啦，咁啊属于呢个断灭外道。发心颠倒，你个心咧发出呢个颠倒啊，违背正理。咁话见其即灭， 就应无所因啦，见到呢个色音，咁啊执子色身就变成无所依托啦，咁就变成见其色灭啊，系应无所因。咁啊观其想灭，心无所系啊，想音未灭，所谓念意缘尘，咁就有所系啦。咁啊现今想音烦恼咁重啦，心如晴空。无复粗壮，所谓前尘影子啊，心中都空静，无有所系。所谓知其受灭，就无复连绝啊。嗱，为呢个受阴灭，无能受所受，所以冇呢个连绝啊。咁啊，阴静就消灭，话呢个色、受、想三种阴静咧。早已消滅散還，咁啊，縱有生理，就如無受想，以草木旁，或縱使有呢個生滅滅，就係行音啊，但係若無受想，呢個身就以呢個草木旁，咁啊，只得以前就由不可得啊，咁啊，因為破色音故，呢個質外之身。都尚且不可得，嘅死后都云何？更之上啊，为色受想，如今已经咧系消灭，咁啊现前就无我啊，咁啊死后云何更有我相咧？佢话只得以前，即犹不可得，死后云何就更有之相？佢因知就吉堪交。死后的无相，他因为此的因缘之故，他就陷然比较现前是无我，死后呢亦都无我，那他就决定是个无。第二次循环就有八无相，那么二次循环观察即受想以及这个行，那么四音之中呢现在最无未来亦都冇啊，所以一共合埋咧，叫做八种无相。咁话从此划计，涅槃因果，一切皆空，徒有名字，究竟片灭，只系因为无我之故啊，所以诸法亦都冇，都系属于片灭时间啦，堕落呢个空妄外道。我话众从此就划计，呢个涅槃嘅因果嗱，凡系想证涅槃，都有佢呢个因啊，然后先至有佢呢个涅槃果啦。咁啊，由于佢上文啊，而是呢个种种嘅计度，所以就对于呢个涅槃之因以及得到呢个涅槃之果咧，系一切皆空。所谓徒有其名字而已，所谓究竟呢就是断灭，因为无我故，知法皆无，就属于断灭呢个邪见，就唔会咧过于呢个空妄外道。所谓由此计度，就死后无故堕落外道，就话。菩提性咧，咁啊由以上种种嘅计度，佢执着死后无，咁啊死后无咧就属于断灭见啦。嗱，咁啊死后无唔属于断灭见啦，咁佢所堕落嘅系咩外道咧？就属于空妄外道啊。咁啊，既然堕呢个空妄外道啦，就与呢个菩提相反，系敌对嘅，所以我话菩提性啊。我话自得名为第七种嘅外道，立五阴中，死后无得，其实心先倒论啦，呢就属于啦，所谓行阴嘅十种境界之中，属于第七种嘅外道，佢于呢个色受想行识嘅五阴之中啊，所话死后系无相啊，属于心先倒，乃系呢个心中里边。咁魔障，咁就认为死后无障，系心先倒论。